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跟读书有关的话题。一说到书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书店，一个是图书馆。不过呢，最近在北京却出现了一个新事物，一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这就是王府井书店的王府井图书馆。那这个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关于北京的老牌书店又有哪些历史和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先从王府井书店里的图书馆开始说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年夏天，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六层，一间清新雅致的图书馆出现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这就是北京的第一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王府井图书馆。王府井图书馆是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在实体书店内开设的第一家分馆，是半开放式的设计格局，面积有100平方米，现有的馆藏图书大概是3000多册。那这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跟其他图书馆有什么不同呢？对于读者来说，在这家图书馆里，您只需要拥有借阅证，就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挑选喜欢的图书，然后由王府井图书馆买单，等于把图书馆的新书采购权交给了读者。这种点单式的创新服务可以说是实现了图书发行和借阅服务之间的无缝对接。而王府井书店也从单一的书店转型成了馆中有店、店中有馆的阅读体验文化综合体。说起来，北京王府井书店是和共和国同龄的一家书店，始建于1949年的2月10号。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王府井书店一直因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服务最好，被社会各界誉为是共和国第一店。书店的楼层经理艾康明就回忆起了他1979年初到书店工作时的情景。当时每个楼层3-4个营业员压根满足不了读者热切的需求，忙得午饭都顾不上吃，天天都在给读者捆书。那会儿读者看书买书还得是营业员从玻璃柜台往外拿，每天一开店，里三层外三层的读者就涌进来，有时候柜台的玻璃都被人流给挤碎了。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这就是那个年代王府井大街上的一景。当时家住王府井附近的杨女士说，上世纪80年代初，她还是个中学生，那时候一看到叔叔阿姨在书店门前排队，就知道又有新书来了，自己也马上去排队。排上队的时候，才从叔叔阿姨的嘴里打听出来究竟来了什么书，就这样买到了很多当年非常紧俏的好书。为了满足外地读者的购书需求，王府井书店还在全国首创了早晚书店，让远道而来的读者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不能白跑一趟。1984年，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新华书店全面实施开价售书，当时新书一上架，很快就被卖完，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秒没。1994年，北京市政府决定通过招商引资对王府井大街进行改造。那这么一个黄金地段，还要不要保留文化企业呢？书店这种微利的企业，还要不要在金街占据一块地呢？王府井书店的去留，当时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那年出席北京两会的数十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和提案，呼吁保留王府井新华书店。北京市政府也明确表态，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应该留在王府井大街上。2000年9月， 王府井书店完成了改造升级，营业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三倍，书店已经不只是卖书的地方，更成为了各种文化教育活动的据点。而如今的王府井书店仍然是金街上无可取代的文化地标，是真正的闹中取静，心安一隅。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的话题围绕着书店展开，刚才说的是有着共和国第一书店美誉的王府井书店。其实在北京历史悠久的书店还有不少，不过在介绍他们之前，我想先跟您聊聊书店的历史。书店在古时候又叫书肆、书坊、书铺或者是经籍铺，过去的书店既销售图书又刻印书籍，可以说是集出版功能和发行功能于一体。中国最早的书肆叫怀氏，是又刻印书籍，可以说是集出版功能和发行功能于一体。中国最早的书肆叫怀氏，是西汉长安的读书人聚会贸易的市场。自从汉武帝设立太学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学生的人数已经有几千人了。这么多学生聚集在长安，都想买到自己喜欢的书籍，但苦于无处购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就在太学院的附近栽种了几棵槐树，规定太学生们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可以到这儿来聚会，相互买卖经书。所以这个自发形成的图书贸易市场也就叫槐市了。要说到咱们北京的书肆，最早要追溯到辽代，那个时候的书籍除了书肆里自己刊印之外，还常到南方的北宋地区收购。据说苏轼的弟弟苏辙在出使辽朝的时候，就曾经在北京发现了他哥苏轼的《眉山集》，就是通过书肆流传到北京来的。到了明清以及民国时期，老北京经营古旧书的书肆、书铺就更加兴盛了。那时候的书肆集中在前门内的棋盘街、广内的报国寺、慈仁寺和琉璃厂一带。这些书肆为了吸引买家，都把一些古旧书籍和期刊杂志摆放在门口，供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们浏览挑选。一些小的书商还会在庙会的时候，在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城隍庙等庙会组成书市，就跟现在的地坛书市差不多。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以大学士纪晓岚为首的人员为了考证典故，常常要到琉璃厂去搜集古籍。据传说那个时候纪晓岚买书是日费数十金，花的钱不在少数。而且去书肆不光是为了买书，还可以遇到一些当时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你到他们家去找还不容易找到，但是在书店里那是一碰一个准。后来的李大钊、鲁迅、老舍、齐白石、刘半农等等名人雅士也都是古旧书肆的常客。鲁迅日记中就记述过，鲁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多年里，一共去过480多次琉璃厂，总计买了3000多册书，也是相当豪了。那 那个年代的学生们每到课余时间和假日里都很愿意到古旧书店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的是为了买书，有的只是翻阅图书摘章寻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群众可以去的图书馆，书店也就成为了图书馆的替代。著名书法家曾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友瑜先生，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逛旧书店。他说自己属于自学成才，知识和学问都是来自旧书摊的。张友瑜先生回忆，他在北京上学、教书和办报的时期，一直保持着逛旧书店、旧书摊买旧书的习惯，一有空就跑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市场，因为这些地方的书很便宜，而且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书。他的家里存书有几万册，同事朋友们都管他叫书迷。专门经营古旧书籍的国营书店中国书店成立于1952年，那个时候全社会都是百废待兴的状态，不少残留古籍和文物古玩都被冷落了，成捆的珍贵古籍被当成了废纸，珍贵的宋版书有的时候都被销毁了，化作了纸浆。当时在抄手胡同的某家旧书店里，居然就查到了水利部当作废纸出售的永定河水利档案，一共5捆118斤。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联合吴晗、齐彦明、张友瑜等文化名人倡导成立中国书店，以收售古今中外书刊、碑帖、字画的方式发掘、抢救、保护和传播文化遗产。1958年中国书店先后兼并了111家私营的古旧书店，成为了京城古旧书业的唯一继承者。民国以来，北京最擅长古籍装订、修补技艺的老师傅也都汇聚在了中国书店。古籍修复这项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被称为是古旧图书的续命汤。如果您要是现在去趟中国书店，欣赏完非遗绝活，再拿起一本修补完好的古书，恐怕会有种和古人遥遥相对的幸福感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书店。哎，刚才说到了1949年成立的王府井新华书店，这是北京资历比较老的一家大书店了。除此以外呢，三联书店创立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1949年总管理处搬到了北京，专门经营古旧书刊的中国书店是成立于1952年。专门经营外文图书音像制品的北京外文书店创办于1958年，目前也有60年的历史了。还有一家书店，它的历史其实要更为悠久一些，只不过这家书店以前啊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它就是1904年建成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时期的藏书楼韩芬楼。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才迁到北京。1904年戊戌维新人物翰林出身的张元济负责主理商务印书馆的编务，他在编辑工作中苦于找不到好的善本，于是创立了一座藏书楼，后来正式以韩芬楼的名字命名，取的是善本书香、知识芬芳的意思。张元济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他是清末的进士，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解放后又担任了上海文史馆的馆长、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1959年在上海去世。张元济先生一生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韩芬楼从收集善本古籍开始，后来就中外图书兼收，藏书也就越来越多。 只要遇到国内各家的藏书散出，就一定会尽力去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也要尽量去购置。到1924年的时候，韩芬楼已经收藏了37000卷的善本书和珍贵的抄本，其中就包括了12卷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韩芬楼还以收藏地方志为特色，范围遍及当时的22个行省以及边远地区，一共收藏了2641种地方志。这个收藏量远远超过了各家公立图书馆。在外文书刊方面，韩芬楼收藏了不少欧洲的科学杂志。在书籍、报刊、杂志之外，韩芬楼还收藏了5000张照片、地图、图表和绘画。1924年，韩芬楼所有藏书加起来已经超过了46万册，成为了当时最大的藏书楼。也是在上世纪20年代，张元济决定把韩芬楼改组成一家公共图书馆，对普通公众开放。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作出决议，用累积的11万银元兴建了一座5层混凝土的大厦，定名为东方图书馆。1926年建成开放，原本的韩芬楼就成了东方图书馆的善本室。那个时期，东方图书馆为民智的开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家图书馆的书籍之多，曾经一度超过了北平图书馆，达到51万册，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无奈在1932年，东方图书馆连同印刷厂、编译所等等，全都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下。韩芬楼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在1954年迁到了北京。2003年，韩芬楼书店重获新生，以现代书店的形式重建开放。2013年，韩芬楼书店还设立了韩芬楼艺术馆，定期举办艺术品展示，开展学术讨论和文化沙龙。如今的韩芬楼在留存历史的同时，也在与时俱进，不过仍然是知识芬芳，书香依旧。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啊，咱们聊的是书店。前头说的都是些历史悠久的老书店，后头要跟您聊的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书店新模式——24小时书店。自从北京3连掏粪书店第一个实行24小时营业以来，北京24小时的深夜书房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像是 Page One、北京方24小时书店、新华书店花市24小时店、香山24小时店、三里屯3连掏粪书店24小时店等等。每一家24小时书店都像深夜食堂一样，每个夜晚都在发生着故事。比如在 Page One 北京方24小时书店，一层东侧有一排木质长桌，那里的读者都带着水杯、书包，有的还带着耳机，有的边看书边记录。这些聚精会神的人就是正在享受夜读的读者。其中有位年轻人叫小池，今年30岁，是一位在读的医学博士。他白天的工作就是泡在实验室做药理实验，工作压力特别大。小池说，他们这种药理实验短的一周，长的能做1个多月，每天7-8个小时，就是不停的试，成百上千次那是尝试，一次又一次失败重复。实验室里又不能聊天，所以每天从实验室出来感觉心里憋得慌。而到24小时书店夜读，就是小池缓解压力的方式。从晚上10点到12点前这段时间，是流动读者离开和夜读者到来的时候。小池说，等到书店的流动读者走了，夜读的人才算真正进入状态。而比起酒吧、KTV 等夜生活方式，夜读对于睡眠的影响其实要小很多。小池说，他每次凌晨1-2点钟回家后，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睡着，基本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每次夜读完了回到家，睡觉都睡得很踏实。 孟佳和龚晨是24小时书店的两位女店员，夜班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在读者享受夜读的过程中，他们全程也要醒着，所以平时过的基本都是美国时间。书店每晚的夜读人数在4-5人到10几人之间，尽管人数远远没有白天多，但是店员的专注度却丝毫不能减少。由于 Page One 2层和3层每晚10点就会关闭，店员为读者找书的过程基本都要摸黑进行。店员龚晨就说，有一次一个读者要去外地旅游，我拿着手电上2楼爬梯子给他找了10几本相关的书籍，抱下来的时候差点掉了一地。到了凌晨2-3点钟，孟佳和龚晨会到夜读区巡视一番，主要是提醒读者看好自己的包和其他物品，遇到正在犯困的读者还会提醒他们披上大衣。通宵夜读的读者通常会在早上5点到7点钟之间离开，而与此同时，一些去天安门看升旗的游客也会在这个时间段进入书店小憩。这是夜班店员们又一个比较忙碌的时段，等把这些读者送走，他们也就快下班了。尽管工作很辛苦，但孟佳和龚晨都觉得夜班别有一番滋味，看着读者专注的样子，觉得自己的工作也特别有意义。今天咱们也说了不少书店的故事，相信您就算是白天工作繁忙，也可以抽出晚上的时间去书店品一品书香，找到阅读的乐趣。在书籍的陪伴下度过夜晚，迎接清晨，确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节目的最后送出一首王力宏的《第一个清晨》。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光透进来，把梦刷白，舍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躺在胸口一块， 确定。 如果此刻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又或者您就是特意等在收音机前想要参与到最后一批699元鲜鱼鲜海参福利的朋友，提醒您离鲜鱼鲜海参涨价的日子还有几天了，所以话不多说，订购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很多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今年夏天的气温比较高，很多沿海城市都是出现了海参大量死亡的情况，尤其是电视上辽宁的养殖海参受灾面积达到95万亩，损失产量 6.8 万吨，直接经济损失 68.7 亿元。不难看出啊，今年秋参的价格势必会大涨，可没想到啊，屋漏偏逢连夜雨，野生海参也遭到了高温低产的问题，所以鲜鱼鲜厂家已经正式接到海参产区的涨价通知了。 没错，从9月15号开始，每盒鲜鱼鲜海参将涨价100块钱，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依然可以享受到单盒裸价699元的福利，依然可以享受到厂家特别补贴的订购两盒海参就送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闷烧杯，以及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保暖舒适又应景，之前可是作为主商品在销售的。但今天为了弥补大家对于鲜鱼鲜海参涨价的困扰，本档活动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啊，算算看，两盒鲜鱼鲜海参原价就是3998，再加上一只海参闷烧杯的价格298，还有一床会员价都要680元的驼毛被，光赠品就已经将近是1000块钱了。但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四个产品一共才花到1398元，鲜鱼鲜优惠福利只到9月15号，抓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大兴区的徐先生就说了，我还在想这辽参都涨价了，难道你们野生海参就一点都没受影响吗？看来啊，这海参涨价是真的了。 您说的没错啊，因为外在的环境和客观因素的原因，造成了海参货源紧张，价格上涨的情况目前为止已经成定局。所以呢，今天同样是鲜鱼鲜品牌，同样是地中海产区，同样是进口野生的，同样是一级品的淡干海参，如果只是迟了几天订购，那就每盒要多花100块， 订购成功免费送参到家，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任劳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